大家好，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砰砰声嚟到呢个星期四早上，早晨，早晨，去天气警告生效，我系小张张。 早晨，瑞仔。 早晨，今日系六月尾啦，我想捉住六月嘅尾巴，唔好俾佢走。 点解啊？ 吓，因为六月一过咗就冇咗半年啦。 系、哦， 我哋仲有半年 啊！你讲嗰啲啊， 一杯水冇咗一半，仲有一半，我哋就紧紧捉住六月，又追住七月啊！哎，好热好热！星期四，我哋今日有风骚嘉年华特辑，留意留意。早上十点搭三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话俾你听，今日天晴系两晴嘅骤雨，一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一样啊，非常之热，新界部分地区高达35度。周末同埋下个礼拜骤雨会增多，希望可以为我哋今日嘅天气凉翻少少，散翻几阵雨，减轻下嗰种热嘅感觉。而家30度，下一场嘅湿度79%，风骚百人到亚洲一点钟有呢一首《Too Good Heart for the Money》。 好，接下来嘅节目《风骚快活人》，今日星期四都有我嘅系列，今日我嘅系列就系我爱的乐队 吓，犀利犀利 ，Love Band， 咁啊，一阵间十一点后就同大家分享噶啦。 好， 咁喺呢个校园新闻里边咧，睇到一个咧啊，我令佢谂起好得意嘅嘢。嗱，首先咧就有间学校咧，咁样安排咗一样嘢咧，喺嗰个学校门口咧迎接一啲学生翻学，即系每日翻学。你以前翻学第一样撞到啲咩？ 冇啦， 我翻嚟谂咧，以前翻学咧第一样嘢系咪撞到啲老师咧喺度睇下边个有冇打胎啊？有冇头发？有 真系冇喎， 我 全 部都冇， 小学、中学都冇啊。 系啊， 咁好噶， 佢哋翻就翻，唔翻就罢啦。 其实佢哋自己都唔系好想翻，系啊，咁讲啫。冇，我冇噶， 真系冇，真系冇。 咁呢个咧就好得意嘅一啲 嘅。喺边度噶？ 佢喺香港嘅，喺香港，不过好似唔讲校名啦。咁总之咧就系佢加咗一只机械狗。佢話咧，呢個機械狗咧就希望有一種新嘅感覺，同埋都鼓勵佢哋咧新嘅科技咧有更多嘅興趣啦，多啲接觸嗰個叫做電動編程學習嘅工具咁樣咯。咁我諗起啊，機械狗 真狗會唔會好啲啊？系啊，唔系即系如果系嘅话，你唔觉得突然之间 其实都有爱心噶，你可以培养佢嗬，即系见到只狗狗咁样，好得意。 我觉得如果有只狗仔喺门口度等你翻学，你会开心好多。 啊，摇头摆尾， 系啊，跟住又可以摸下佢咁样，系咪？ 真系， 等于我哋有啲猫店长啫嘛。你唔觉得有啲猫店长嗰啲地方啊，你会觉得开心好多嘅咩？ 如果我书包重得滞，狗狗。 哦，咁又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即系系啦。你真係有啲嘢係嘛？ 真係幾得意，可以互動喎只狗狗。 好興噶嘛， 係啊！ 譬如可能你日本有某啲地方咁樣，佢又會有一個嘅就係貓站長或者狗站長，係咪咁啊？可能戴頂帽咁樣喺度就歡迎咁多位客人咁樣，幾好啊！ 香港嗰啲藥材鋪啊、舊鋪頭好多都有。 嗰啲就唔想嘅，嗰啲幫你捉老鼠嘅。但你見到佢通常都好爛嘅，瞓喺啲藥材上邊。 係啊， 食蛇豆肥嘅多數都冇專注又。 其實係嘅，我就喺度諗緊啊，其實真嘅會。会唔会仲好咧？同埋成日都话啊嘛 ，AI 啊，机械啊，会代替好多我哋将来嘅嘢，宠物或者一啲爱心，可唔可以用 AI 或机械代替咧？即系呢一个样嘢，我自己觉得好似难啲嗬，因为 我觉得两种嘢嚟嘅，机械狗同真狗两种嘢嚟嘅。 同意吓，你睇下佢究竟佢搵嚟做乜？ 系啊， 系嘛？如果你话头先你讲紧嘅就系话佢希望可以提升啲学生对于可能咩 编 程啊，又或者 AI 啊，迎接未来嘅社会啊，或者未来嘅世界啊嘅话，咁我觉得 OK 嘅，系啦。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我都系比较古旧啲嘅人啦，人性化啲嘅，我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你希望嗰班学生翻嚟嘅时候开心心，因为有所期待啊，即系我谂翻起我以前 喂佢， 因为我谂翻起我以前，譬如可能系小学咧，你好开心嘅，基本上咧就系嗰间学校都未开，已经喺门口度等，点解咧？因为要霸乒乓波台， 哦， 因为你有所期待，系嘛？又或者就 系 你要霸乜嘢咧？你要霸跳飞机，我嗰阵时因为要霸跳飞机，所以咧就系每一位朋友都会嘅，就可能星期一就你做翻啲，星期二就我做翻啲，咁大家咧就要去嗰度咧就要霸跳飞机，霸唔到嘅话咧就你做唔到嘢啦。所以你要学校要有啲嘢俾我， 系 嘛 ？Look forward to， 咁我先至会觉得嘅就 系 每一次我翻到去嘅话，我都有啲开心嘅嘢发生。 你我谂翻你 有嘢期。 有嘢期待， 我 细个 时候嗰个小学咧，就虽然细细地，但系咧佢喺个楼梯下边咧，即系落楼梯，楼梯下边佢整咗个养雀仔嘅笼啊，好大嘅， 咁得意， 好大嘅，即系好似嗰个柜咁大，即系成间房就系咁。咁里边咧就摆咗好多我嗰阵时唔知咩雀仔啦，总之七彩嘅飞嚟飞去咁样。每次咧行过或者放小息咧，都企喺度睇一阵咁，即系 呢个几 好， 好 开心。 系啊系啊，有啲中学佢都会有啲猫喺度。 系啊， 而家都系啊，即系可能系外来猫啊，咁啲同学仔养佢，我觉得几好啊， 好啊， 不 过 机械同真嘅分翻两样嘢， 两回事咯， 上乜嘢咯，我觉得都可以啊， 系啊。不过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学校有呢一啲咁样嘅安排嘅，佢上嚟我哋，你又知唔知有好多啲唔同类型嘅学校嘅校长啦，都有话俾我哋听嘅就系佢哋都有噶，养蚯蚓虫嘅咪得， 你都有一只啦， 跟住又要有啲。 点啊？ 唔喺度 咯，死咗啦，因为其实佢嘅生命周期，喂，我觉得其实佢都令到我能够了解咗嘅就系我喜欢嘅呢一种昆虫，佢嘅一个生命嘅周期，佢都同我讲紧嘅就系话一年货仔嘅啫，我已经算系咁噶啦，我养多过一年嘅。 好嘢，好嘢，俾掌声鼓励你。 同埋你唔好忘记啊，当佢走咗嘅时候嘅话，我甚至乎将佢咧就系做咗有一个嘅就系标本，而家喺我屋企。 哦， 系啊，仲令到我就系买咗另外一只嘅就系红色嘅。唔係叫蚯蚓蟲啊，我唔記得咗係乜嘢，佢都係咁樣，即係前面嗰度有兩個有兩個鏟嘅，咁跟住我就係而家又開始嘅就係，因為佢死咗啦嘛，就剩翻我有一個我啱喺度，咁我又無謂嘥咗佢，咁我又養咗第二隻啦，而家係由細細只嘅幼蟲開始見到佢，好細只，翻嚟嘅時候嘅話，佢一個盒嘅咋，係匿喺啲泥裡面，你乜都睇唔到嘅，直至到佢哋見佢破茧而出，咁佢就會爬上去嗰啲泥上面，咁變咗大個仔啦，咁就將佢移屍落去嘅 咋，但 係我狗居嗰度，我因為唔係我買嘅，所以其實我唔敢講啊。同上次我見到嗰只嘅黑啲噶嘛，今次呢一隻嘅就係紅色嘅，係性格都好唔同。以前嗰一隻嘅話咧，佢就成日都匿喺嗰啲葉下邊嘅，呢一個咧就成日都會擒上去個樹嗰度，咁周圍望嘅咁樣咯。 佢想走啊？ 我唔知啊， 佢想離開啊。 諗緊要邊度嚟嘅咧？ 係啊。 咁我想講嘅就係話，我諗住如果我作為一個就我收到呢一份禮物嘅姐姐，係咪都會有咁開心嘅話？我了解嘅就系话呢一种咁嘅昆虫嘅嗰啲即系生老病死诶，佢哋嘅生态或者系呢啲咁嘅嘢，咁我觉得嘅就 系 从而会令到一啲学生嘅话，佢哋会喜爱大自然啦。对于呢一啲嘅生命嘅周期嘅话，又可以多啲嘅了解啦，关心你身边嘅每一样嘢嘅话，我觉得呢个系爱的教育咯， 系 啊， 即系目睹成个生命过程。好似我嗰时分享咧，养蚕种都系噶，即系睇住有一条细细地好细嘅蚕种，慢慢变大，跟住慢慢咧就产卵，咁跟住咧就。变结茧，然后变蝴蝶或者飞蛾，又系好得意一个过程。 你嗰阵时系咪想做师爷啊？ 咩叫师爷？ 蚕种师爷啊嘛！一定要咁嘅咩？即系如果我养蜘蛛嘅，我就大个想做 蜘蛛夫人。 系咪咁嘅意思啊？好好啊，你呢啲谂法就跳脱。 你细个养过乜嘢？ 咁你养过啲乜嘢？ 你养过咩？ 我了解一下，你第时大个想做乜？ 你养过啲乜嘢啊？ 咪养个龟咯，冬夜龟强咯。 你想做乜啲？我哋都系想做作家。哦，冬夜龟强好嘢嚟啊！同你讲，吉田收入都唔错。 但听闻后来佢都好似养下冇埋， 死咗 啦，俾 我整死咗啊！ 系啊， 唔识，真系唔识。但系。小朋友咧，我覺得你俾佢養下咧，嗱，即係養得好梗係好啦。 我非常同意，一定要俾佢。 養得唔好嘅，俾佢 點解會 係？係啊，喂， 冇錯， 你因為難為佢咯。係啊，即係我覺得佢承受翻個後果啊。 同埋係一個責任感嘅訓練。 冇錯， 係咪？ 係啊， 唔係冇正啊，就係買翻嚟就擺喺度就算咁 啊， 係咪？你要好地去照顧佢， 係啊， 直至到嘅就係佢要離開嘅時候， 百年歸 老係啦，百年歸老嘅時候，我覺得都係一件事嚟㗎，係嘛？佢養條金魚，跟住去個花园嗰度掘个窿，跟住话佢听啊，佢上个天堂啦，可以嘅就 系 好细个就已经了解下呢样嘢， 我 记 得 有时候会离开。 系啊，挂住佢咧，就跑翻屋企咧，就有太阳嘅时候咧，我攞轮就归去晒太阳。 即系 真系啊！ 即系未死嘅时候。 系啊，梗系未死嘅时候。 两只。 两只嚟噶， 好难讲。 两只都死晒，身边 都系死啦。另外嗰只见到侧边嗰只咁样，嗰只 吓死，系吓死啦。哎呀，原来会咁噶。哎呀，死啦死啦。跟住心脏病发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世界上第一只心脏病发嘅龟。 周 listen to your heart 十点二十九分，今日咧我哋嘅风骚嘉年秘笈喺稍嘅时候出现啦，咁所以寻找爱的故事咧，今日咧唔会写上咗呢个网上情嘅时间嘅，咁大家继续留意咯。沙一度嘅温相系湿度80%，我哋听听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北区沙岭已经平整的两公顷创科土地是未来北部都会区最先推出的片区，会定义为国际数据园，亦都是新田科技城的前哨站。孙东说，有关沙岭用地周边有山坡、斜坡等，或者可以总共提供十几公顷的土地，相信能够为进驻企业提供好好的条件。他希望未来在国际数据园内，除了设立数据和资产中心，亦都引入创意产业和初创企业，透过政府进一步招商引资，吸引龙头企业落户。孙东又透露，本港过去半年几面对较严峻的网络攻击，频率和次数远高过周边地区，估计可能同本港最近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有关，强调整体网络安全的风险属于可控范围。欧盟日前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14轮制裁，当中将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欧盟不顾中方多次交涉和劝阻，一意孤行在对俄制裁中再次列单中国企业，这个是没有国际法依据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又说，欧盟这种做法有违中欧领导人共识精神，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方敦促欧方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局出发，无条件停止列单中国企业，中方将会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昨日成功进行多弹头分离和制导试验。报道说，分离的机动弹头按照制导指令精准飞向了三个既定目标点，又利用防空目标探测器验证了从导弹分离的有体有效性。个别机动弹头分离和制导试验目的在于确保多弹头的击毁能力。导弹总局说，这项技术试验全面转入试验阶段，对北韩军方导弹威力升级和技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南韩说，北韩昨日清晨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并且推测这次试射失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听日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6点，跌311点，总成交金额32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27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2，跌3.8， 盈富基金18.14跌3.3，小米集团16.86跌9.6，友邦保险53元跌1.45，恒生中国企业64.38跌1.27，美团114.5跌2.5，阿里巴巴71.65跌2.2，中海油22.2跌3.5，建设银行5.71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6.47，瑞士法郎0.897，加元1.37，人民币7.26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9,286点，跌380点。港金报21,41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98.42美元，卖出2,29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噶湾仔交汇处啊，去中环方向近住马斯道天桥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坚拿道天桥啦，左转翻去告士打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啊，就系、是、湾仔交汇处去中环方向近住马斯道天桥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坚拿道天桥左转翻去告士打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对出。咁较早前啦，新田嘅新潭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新田嘅新潭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石岗菜站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车龙啦排到去八乡嘅石岗桥同埋芝麻岭对出，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啦，去翻锦田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横台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咁另外啦，咁由于有水管急修啦，西湾河嘅太富街同埋太长街部分路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他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 公义 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师傅，搞掂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嘅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唔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今日有呢一个全城好家风啊，即系以前我哋嘅风骚嘉玲被急将会喺一阵间搞后成十二点后出现啦。所以我哋寻找我啲故事咧，就会摆喺呢个网上情嘅时间咧。Helen 同我哋讲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嘅。嗱，其实咧呢一排天气咁热咧，大家咧我自己觉得咧，我唔知阿 Joy 会点睇啦吓。即系行山系。最好唔好行啊，定係最好一定要决定你嘅时间啦，或者有几远啦，等等等等嘅天气啦，等等。咁喺外国呢有一个人呢，佢喺行山嘅一个人行山，亦都讲另一个问题，就係、是、有啲咩事呢，如果通知唔到人啦，失去联络就好大件事啦，咁样。佢喺山上面呢迷失咗路，咁跟住呢十日后揾到佢。佢冇事喎，冇大碍喎， 系啊，野人咁嘅个样， 即系成面须啊， 系啊，啲外国人十日已经污糟邋遢啊，衫咪烂晒咁啦。咁但系佢讲咗一样嘢就系、是，可能都系大家都可以谂下，其实呢个都系，就系、是、千祈一定要揾到一样嘢，同埋唔好离开嗰样嘢。 系啊， 嗰样嘢就系、是。水啦， 啊水啊， 系啊， 喂， 水 源 啦、 啊，星期六星期日咧、又有一单新闻，香港有一位男士咧爬行山啊，喺度中暑，第二日就发现已经 系啊 咩啦， 喺度啦， 系啦、啊，跟住我睇到佢话访问啲专家咧，佢话如果你真系行山咧，最好带两到三公升嘅水喎， 系啊，好重 多， 好多噶， 系 啊，哇，原来咁样，呢个真系，所以唔系讲少，唔系讲玩咯， 但你唔带又唔得， 我肯定要带啦， 系啊。 有一样嘢系几好嘅，有冇见过有一种嘅装备嘅，就系、是、一件背心嚟嘅。个背心后边嗰个位嘅话咧，其实咧就系、是、你个背脊嗰个位咧，就系、是、一个水袋。个、水袋好似你个背脊咁大嘅，装满晒嘅话咧，因为你唔需要负重得好辛苦，而且你搭住喺你个背脊嗰度，你行嘅时候咧，亦都唔会咁容易晒亲个背脊、以及你会系凉嘅。跟住佢就会喺个水袋嗰度咧，就会有一条绳，一路咁样系条喉，跟住咧就会搭出嚟，咁跟住咧就系喺你嘅背心前面度棘住嘅，咁你隨時可以咧就拎嚟嘅就可以飲嘅、 啊， 有呢一種咁樣嘅裝備 嘅。如果我頸渴，你借我飲得唔得？ 如果你講緊話，譬如可能你兩至三公升水嘅話，佢如果一袋嘅話，整個係差唔多。但如果你係一樽樽嘅咧，有啲係跑步嘅，佢哋亦都有一件咁樣嘅背心，而佢就係一樽樽水咁樣，係用直膠做嘅嗰個水樽，你可以將佢咧就係將佢擺喺前面嘅。系啦，咁你有时咧就会系攞出嚟嘅时候，淋下个头啦，又或者佢就系你可以就咁饮，跟住插翻落去。 哇！我真系冇谂过要带两到三公升水， 梗 系要啦， 冇水啊！睇下你行几远啊？ 系啦，咁呢个人咧就最初佢系佢自己，因为救咗之后，你讲翻佢经过啦。最初佢就不停揾嗱，我谂呢个系一般人嗰个第一个反应就系揾路走，或者揾翻自己一个可以去到都市嘅地方。一离开呢个地方好惊，我唔想再喺呢度啦，我迷路啦咁样。行下行下，到最后咧，佢发觉真系揾唔到啦。到佢見到一條河咧，佢決定唔走啦，即係唔好再離開呢一度，因為你再走咗咧，你又唔知揾唔揾到再其他嘅水源。佢就每一日呢十日裏邊咧，每日係咁飲水咯，係咁飲水咯，係、啊。 不過其實去到河咧，即係代表上游下游啦。如果跟住條河行，會唔會有機會揾到出路咧？ 如果喺你乜嘢都冇嘅情況之下，我勸你都係等人嚟救會比較好啲。 即 係 唔好喐 嚇。 OK。 咁佢肯定咗自己有水飲啦，同埋唔走嚟走去，等人嚟救就唔好自己亂揾咯。 又慳翻啲體力， 慳翻啲體力 啦。系啊，咁你越行越慌就好危险。 系啦，咁最后咧，十日后终于揾到佢啦。咁虽然咧，佢话咧非常肚饿啦，非常攰啦，同埋因为嗌咗好耐咧，嗌到喉咙咧好痛啦咁样。但系除此之外咧，算系叫不幸中之，但系 冇 任何嘅 问题。咁好彩咯， 好 彩咯， 好彩有条河。 系啊， 所以大家行山几大冇水嘅时候，都要揾条河吓。但系当然最好就系、是、好似先你话斋咧，带啲水啊，咁就喺你咁热嘅天气就好多。 带水啊，记住带水。 今日都好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翻嚟网上情会有寻找爱的故事。今日由 Helen 为你带嚟一个好特别、好感人嘅故仔。 你更差，呼吸给你轻价。 擦着爱火花。浓情如蜜蜂，想再讲感受却情往。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擦着爱火花，浓情如蜜蜂，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有屈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你跟他呼吸给你牵挂，当天给你火把， Baby baby kiss me， 爱我吧、oh.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鼻强好眼啊，仲瞓，你有冇搞错啊？ 西华姑妈，你估我想噶？因为咧呢轮太热啦，我唔想中暑，所以咧最热嘅时候就要休息下，仲闹我。 起身啊，系都要我发火嘅。酷热天气工作安全守则系咁嘅咩？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好热啊，好热啊！酷热天气工作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啊！我系 Angela 许静韵。 寻找爱的故事， 毛公仔与白玫瑰。有一日，我搞完屋企啲嘢，去接阿女放学之前，我赶头赶命咁帮佢去买佢生日会嘅礼物。当我排紧队俾钱嘅时候，个收银同埋摆前边一个大约六岁嘅男仔啦，喺度搞咗好耐啊！个收银喺度数来数去，然后同个小朋友讲。Sorry 啊，小朋友，你真系唔够钱噃。个小朋友攞翻只粉红色嘅公仔，然后望住摆喺后边嘅我。姨姨，你帮我数多次啊，系咪真系唔够啊？本来赶紧时间嘅我，唯有慢慢帮佢数清楚，结果真系唔够。我对住个小朋友拧拧头，佢 佢好无助咁望住我，跟住我问佢：呢只公仔你送俾边个噶？佢话：呢只公仔系我妹妹次次经过都扭计话要买噶，妈妈又话要等佢乖翻唔扭计先买俾佢。佢就嚟生日啦，我想送俾佢做生日礼物啊！我一定要将只公仔俾我妈咪，然后妈咪先得俾妹妹。妹妹已经喺天堂啦，爹哋话妈妈都好快会去嗰度，所以我就赶住买呢只公仔拎俾妈咪咯。我听完之后呆咗，个小朋友开始喊，一路喊一路讲： 我问爹哋，妈妈可唔可以唔好去天堂啊？爹哋话妈妈要陪妹妹，咁我就叫爹哋叫妈妈唔好去住啊，一定要等埋我拎只公仔翻去啊！我跑得好快噶，好快翻到去噶啦。 然后个小朋友喺个银包度拎咗张佢孭住妹妹，两个都笑得好开心嘅相俾我睇。佢话： 我仲要妈咪带埋呢张相去俾妹妹，咁妹妹就唔会唔记得我。 我即刻哩哩啦啦加咗啲钱落去头先啲钱嗰度，我话：依依计头先太赶啦，数唔清楚。嗱，我再数多次，你睇下，原来够钱噶，仲有钱剩添啊！个小朋友好开心。 我头先喺医院见爹哋咁伤心，我唔敢问佢攞钱啊，我净系拎住得少少零用钱嘅银包喺医院跑过嚟，一路跑一路求上帝，希望我够钱买只公仔。其实我本来仲想求上帝俾我够钱买埋一朵花俾妈咪嘅。妈咪喜欢白玫瑰，不过不敢咁贪心。点知上帝听到晒我心入边谂嘅嘢，而家我仲够钱买埋白玫瑰俾妈咪添啊！ 我喺个商场度走嘅时候，连我买嘅生日礼物我都唔记得拎啊！我净系不停咁谂住今日个小朋友。跟住我突然间醒起，琴日新闻话有一个醉咗酒嘅司机喺旺角铲咗上行人路，撞到一对母女。个女即时死亡，而妈妈就入咗 ICU， 情况危殆。唔通呢个就系个妈妈？喺嗰晚，个妈妈终于救唔翻。原来佢得32岁咋。我记住咗佢个名，之后不断留意新闻嘅附文。我想同呢个妈妈鞠个躬。我带住沉重嘅心情去呢个陌生人嘅丧礼。喺瞻仰遗容嘅时候，我见到我妈妈个样好靓，好安详。佢胸前放咗嗰隻粉红色嘅公仔同埋个幅相，佢隻手就拎住咗支干咗嘅白玫瑰。除咗个小朋友，根本冇人知道我系边个，但系我都行咗埋去个小朋友度，拍一拍佢膊头，话俾佢听：你好叻叻啊！赶一次翻去俾只公仔同埋白玫瑰俾你妈咪，你唔使担心妹妹噶啦，而家佢喺天堂有妈咪照顾啊嘛。我讲完呢几句嘢。在仪式未开始之前，我鞠多个躬，我就走了。我在门口见到一个男人坐在很远的角落台上在那里哭。我直觉告诉我，他就是那个醉酒司机。我望着他，我在想，我相信他喝过几杯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残忍地拆散了人家一头家。 为什么生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似发俱乐， 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归，无数难春。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妆，哪许依恋秋疲浪。 寻找爱的故事，亲人就是血肉。十八岁的明出嚟做嘢，喺个地盘嗰度，点知唔小心俾嘢砸亲，个腰椎受伤，脚都几乎系整断。于是入咗医院，瞓喺床上边，喐都唔喐得。佢连老个爸爸好关心，亦都好担心佢，一一嚟探佢，而且经常煲埋汤嚟，希望俾佢饮，话骨头咧补钙噶，饮多啲，快啲好啊！身体嘅痛令佢脾气变得好大，而且爸爸仲啰啰嗦嗦，又叫佢饮，又叫佢饮。今日又拎个汤嚟啦，佢突然之间唔知喺边度嚟嘅怒火，一拱个碗汤，啲汤咧热辣辣咁泼咗落爸爸只手度。虽然佢都知道爸爸一定好痛，因为啲汤真係好熱，但点知爸爸仲笑住，哎呀唔好咁啦，嚟啦我摆到啦，你一阵间饮下。佢好内疚，好惭愧，爸爸对自己咁好，点解自己咁衰。爸爸走咗之后，佢喊咗好耐好耐。几年之后有一次到爸爸有病入咗医院，佢去陪返爸爸。有一个见习的护士入嚟，会同爸爸咧咩插血管啊、抽血啊定乜嘢，插嚟插去都揾唔到个血管。阿明忍唔住就㧬开佢话：，不如你揾第二个嚟啦，你知唔知系会痛噶？嗰个系血肉嚟噶，唔系木头啊。系痛，有阵时未必一定喺身体，喺心里边都有痛。当你对家人唔好或者家人受苦，你个心系会痛，因为你嘅家人。就是你的骨肉。以前的阿明他不明白，但自从那次他自己受伤，爸爸拎汤给他喝，他将汤拱了爸爸的手，他就明白家人是用来爱，不是用来痛恨。无论他们有时会啰嗦会烦，但是他们始终是你家人， 成宇章的故事送给所有听紧风骚快活人的朋友们。十一点钟听下风骚快活人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真系非常之热啦，相对湿度75%嘅。今日星期四两晴嘅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天气一样都系非常热嘅。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温达35度或以上，周末到下个礼拜骤雨会增多。十一点钟翻嚟，我哋听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就会有爱好系列。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今日讲系最爱嘅乐队或者爱过乐队乐队吓 ，band band 呢样嘢喺香港乐坛咧，绝对咧系一个其中一个主流同埋好多人喜欢嘅音乐形式啦。咁样记得喺1987年，非常之开心能够参与到嗰个活动，就叫做劲 band 冲天飞呢、這个 show 咧，就喺香港政府大球场举行嘅。你哋中唔中意喺大球场里面睇 show 啊？即系 好似睇过一两次， 中意 系咪？其实 open air 嘅 show 咧，真系有好有唔好啦。如果好似今日咁咧，睇嘅又好热啦，表演嘅又好热啦。如果落雨咧，就重大件事。咁呢一个 show 咧就喺5月17日，即系啱啱咧未到系好热嘅天气。咁各位咧，我记得非常之热闹啦。有啲咩 band 咧？嗱，首先咧就有呢一个阿 Sam 许冠杰啦，嗰日咧会坐住直升机落嚟咧，亦都系成个音乐会嘅一个重点啦。大家仲记唔记得风云啊？ 两 个 系 郑敬基吓，风云啦，另外就有呢一个临时组成，为咗呢个劲 band 冲天飞嘅系黄敏华啦，加欧耀国加吴国敬，咁啊叫朋友乐队，就喺呢个 show 里面表演嘅啦。另外咧，仲有呢一个 Raiders 啦吓，陈德章啦，另外仲有呢一个七子太极乐队。太极乐队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系多咗少少嘅意思，因为咧 你啲老友啊嘛， 佢嘅大哥咧 Albert 咧就系以前同事啦。 是咩？ 系啊，系 啊，公司嘅同事咧，即系一齐合作过啊，咁样咁啊，睇住佢哋由 Trinity 咧，即系最早期嘅一对民歌组合啦，慢慢咧就变成太极七子。而喺当日咧，呢一个劲 man 冲天飞，佢就系唱呢一只歌。喜欢太极嘅朋友都会记得呢一首《红色跑车》。哦，一齐嚟进入呢一个跑车嘅世界。 呢位1987年2月17日喺政府大球场举行啊，除咗大班嘅歌手啦、乐队啦，仲有我哋嘅二台嘅 DJ 一班嘅宋梅啦、邓维斯啦、何嘉丽啦、黄伟君啦、夏慕贤啦、Don 啦、陈汉斯啦、梁少辉啦、郑丹瑞等等等等，大家玩得非常之开心。当日咧，我系做呢个幕后嘅，知唔知幕后其实最我觉得几辛苦的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呢个地方真系太大啦。咁咧，你喺呢个场即系场嘅即系个舞台嗰边咧，突然间收到个 call， 喂，门口有边个啊？你出去接佢啦，咁样，哇，行咗出去， 你行又你跑啊嘛， 唔够快啊嘛，唔够紧张， 边人行噶？ 点做嘢？ 你八年冇瞓， 点做嘢？ 系咪先？点解跑？ 你行一次啊，行都行好耐嘅，跟住接咗入嚟，跟住又有第二个人，喂，又再出去接人啊，咁样。不过系一个好开心嘅音乐会嚟嘅，吓、啊， 知道。 好啦，咁我要讲翻嘅就系喺上个星期啱啱举办完嘅就系十大中文金曲嘅一个就音乐盛典啦。其实有一啲嘅部分嘅话系令到我特别有 feel 嘅、 嗯。 我都曾经喺节目度有讲过就系乐队嘅演出系特别令人有一种嘅就系热血沸腾啦， 真系 带动情绪啦，同埋 band 生系真系有一份嘅就系不能言喻嘅魅力嘅。 嗯， 赞唔赞成？ 赞成。 唔知点解你一见到啊有吉他、 鼓手。 手啊，又有 bass 啊，跟住个 又可能又好 望我咁样去演出啦，咁样 要 揈 嘅， 系啊，同埋你系会摁嘅，系咪啊？如果乖乖地坐喺度嘅话咧，系冇办法能够做到嘅嘢嚟嘅。咁所以我亦都觉得嘅就 系 话，一路睇嘅时候，亦都当然会有一啲嘅唏嘘，因为成日会觉得嘅就系、是、啊，嗰样嘢都喺度嘅建筑物啊，陪住大家一路成长嘅地方，你都已经喺嗰度留低唔少嘅脚毛啊，做 show 已经。无数次睇 show 啊，更加唔使讲嘅嘅地方嘅话，原来都唔系永远噶，佢都会有拆嘅一日啦，系嘛？咁所以你突然间会谂得起嘅就系话，即系啊，其实有好多嘢嘅话，能够珍惜嘅就唔该好好地咁样去珍惜，尤其是系人啊。更加是每一年的6月30日，我想就是对于有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就是喜欢 Beyond 的是一个就是纪念的日子。那其实家驹已经离开了大家都有成31年了。那其实有些加上的就是我想早前发生了有一些很不尊重他的事件。那当然大家也都是会不开心的，但过去了。那我想今年的纪念的话呢，会更加多了一份的凝聚的力量，我希望吓。嗱，咁其实我觉得乐队真系好难得啊。古今中外嘅话咧，都系一种嘅表现，亦都系一种态度。系一种嘅想法，亦都系一啲嘅思想。咁我觉得喜欢 Beyond 嘅人嘅话咧，我谂都应该会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当中嘅话，可以 get 到佢嘅 message 嘅。咁其实我觉得佢哋人数不断又加多又减少咁样，经历咗唔同嘅时代嘅话咧，都系讲关于佢哋关注嘅事件。咁而今日咧，我揀嚟嘅就係 Beyond 三子呢一隻嘅碟咧，特別有感覺，因為佢就叫做二樓後座。 嗯， 二樓後座、 這個、經典咧、 即係一個我覺得係好神圣嘅地方，亦、 啊、 都係好有幸地嗰陣時候都會去過二樓後座嗰度，即係見過有好多嘅畫面，而家仍然係歷歷在目嘅。喺呢個碟上面嘅話，佢寫住個就係二樓後座係一個自我嘅天空，裡面寫咗一個嘅文案。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里面几个房间都冇床嘅，连奖项啊、杂物啊咁样堆满住客厅，成为咗起居嘅一部分。佢真系咁样嘅。而呢个厨房里面，我有好少好少嘅食具，而练习室里面有大量大量嘅乐器。世荣曾经有讲过话，练习室嘅隔音好好，喺里面特别好瞓，活喺自己嘅梦想里面，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咁简单嘅吓。即系你谂啊，即系充满住理想嘅一班后生仔，可以喺嗰度嘅就系创造有很多好好听嘅歌曲。好啦，咁當然佢講到嘅就係赤城嘅音樂裏面嘅話，就有一個最自我嘅角落，任情緒和音樂宣泄奔流，那裏就是對自己完全赤城的天空。Beyond 叫他做二樓後座。 并没有心酸，唯望天边一方他要可重逢。 Oh Paradise， 只想跟你一起，一起走向这一天。 Oh Paradise， 空中希冀一点，今天一再想哪怕背弃当初的一切，如今你远走彼岸，告诉我那边天色好吗？望着你走远，我并没有心酸，唯望天边一方他朝我重逢。一起走向这一天 Oh Paradise， 风中轻轻一点，今天一再想 过咧，我喺国内啲朋友咧，由南边去到北边好啦，去亲卡拉 OK 咧，一定要唱 Beyond。佢哋唔识讲广东话好，唔识听，即系北啲嘅可能唔识听，但系佢哋一定识唱 Beyond 嘅歌，仲系粗纯正嘅广东音，因为佢哋话佢哋中意唱，好中意唱。嗱 ，Beyond 嘅歌之外咧，跟住就系张学友《相思风雨中》 合唱嗰首， 系啊系啊，即系 Beyond 对佢嚟讲都系哇，特别系嗰啲年青人都好喜欢，即系嗰啲大学生，所以咧乐队真系好紧要，嗰个感染力真系好犀利。我细细个咧。即系第一首记得入耳嘅歌咧，就系、是、我对面，我哋住屋村咧，对面嗰个咧有一套落地嗰啲大 iPad， 好大琴，好贵咁噶， 系啊，又 成个细路咁大噶嘛， 系啊，系 啊，因为屋村咧夏天就唔闩门噶嘛， 你 又开 缝机嘛，你叫缝机， 佢系缝机啦。即系如果乐队嘅歌咧就系、是、Venus，、我系第一次，哇，即系我觉得好震撼嘅、有一次咧，佢听紧嘅时候咧，我都喺度摁，细路仔都有摁， 系 嗰个感 音乐嘅感染力，系啊，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啊！點解嗰個喇叭咧嗰塊會喐嘅咧？我曾經問過佢係啊，但係佢點解釋我真係唔記得啦。不過即係佢嗰個即係嗰啲大我幾年嗰啲哥哥話俾我聽， 佢讲少少 Venus 嘅故事俾我听。嗰阵时我净系记得佢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唔系叫 Venus 噶，系叫 Losers 啊，系啊。咁我又觉得几得意，有一个失败者去到成功者，哇！呢段路真系唔简单，系啊。我今日拣呢一首歌咧，我好中意，同埋 好好啊， 会一齐， 我都可以一齐做，系咪？同 YMCA 都系一样，同咗一次，都系四个英文字母。 你系咪做啊？ Riches are not my wishes. I'll give you the vow of my life. Love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ove, love is for life and living. Always the oath of giving. V and E vow of eternity. Love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Be simple, yet the feeling is true and deep. Here's a pledge for you to keep my true love. L-O-V-E, I'll make your life worth living. I'll take it, I'll be a given. Please take my vow of eternity. L-O-V-E,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啊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快活人， 饮水饮水饮水，今日转嘅时讲三次，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十一点钟已经生效啦。我系你今日系爱的乐队， 系啊乐队啊，哇我哋三个都试过夹 band， 几好玩喎， 系 喎呢个经验咪正， 好得意好得意。 但系你已经嚟咗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从深中通道通车营运新闻吹风会上获悉，历时七年建设的深中通道将会在六月三十号，即是今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正式通车。连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全长大约24公里，双向一共有8条行车线，是闸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工程，亦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通道工程之一，今个月16号已经通过交工验收。通车之后，揸车来往深圳和中山只需要半个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抓住机会建立新网络， 同时打击严重虚假信息，继续扩大香港的经济影响力。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预计，西方精心策划发放严重虚假资讯的行动将会持续，形容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偷渡和骗子，受过不同政府专业训练去讲大话和欺骗，要打击并不容易。李家超强调，现届政府需要继续对抗负面言论，同时要集中精力推动香港经济发展，俾香港真正展现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李家超在专访中讲到工作中自己最不喜欢的部分的时候，一度感触并且眼泛泪光。他说对家人作出的牺牲感到内疚，作为行政长官他感到无能为力，感谢家人给予的支持。警方话，37人涉嫌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被捕，涉及贷款额达到2.1亿港元。被捕人士29男8女，年龄介乎21至72岁，包括集团主脑和7个骨干成员。警方相信已经瓦解一个专门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的诈骗集团。被捕人士有23个公司董事和14个快旅公司员工，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集团首先在社交媒体利诱他人开设快旅公司，并且收购个人资料用作伪装成员工户口、虚假公司营业额和夸大员工数目，提供虚假雇员资薪记录等，成功取得政府贷款。涉案公司业务包括装修和清洁等，部分公司已经多年没有业务，甚至不存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听日新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至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65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7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5.2；盈富基金18.13，跌3.4；小米集团16.66，跌1.16；恒生中国企业64.26，跌1.39；美团113.8，跌3.2；友邦保险53.1，跌1.35；阿里巴巴71.5，跌1.35；中海油22.2，跌3.5；建设银行5.72，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6.4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7，人民币7.269，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9275点，跌391点。港金报214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98.43美元，卖出229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稍为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稍为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稍为多车。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任豪饰演嘅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系队中嘅开心果，亦系男主角近时穿嘅黄金拍档。无论喺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佢都会喺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梁继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仲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哎，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如果一日十二点之后，我就系新华字叫做全城好家风啦。陈博士嚟咗啦，一日同我哋分享好多家 书法分享。 佢仲有一份礼物一间送俾我哋，头先见到好感动， 好靓，系真系要多谢晒。 唔知道啊，我即刻学书法，再送法， 学书法啦你，你成日咩都话学噶啦，到最尾嗰时候就真系 礼物，个个可以话我 爱好。 嚟啦嚟啦！ 喂，嗱，做 DJ 咧有一样嘢好开心， 系 就系咧好多时咧可以尽早收到一啲歌曲。以前咧我哋收嗰啲咧系一只好大只嘅叫黑胶唱片， 嗯、 黑胶唱片同而家个感觉，我嗱我你哋可以亦都会讲下啦。我觉得好唔同嘅，首先佢大，跟住咧佢大咧个封面，即系个唱片嘅封面都好大，而因为个唱片封面好大咧，里边可以收好多嘢， 好多发 彩色嘅海报啊， 系啊， 或者里边有啲。好多好多嘢啦，即系拉开嘅拉页啊，咁嘅样 横幅直幅 系啦。咁我收到呢一张唱片嘅时候咧，好多年前咧，好特别。我觉得即系呢几个男仔作为一对乐队咧，嗰、那个包装或者个服装系好特别嘅。讲紧就系当年嘅 Beyond。如果我大家记得嗰个封面咧，就系着短裤嘅，有长头发啦。诶，其中一位我唔记得边个打边个啫，但系有其中一个着短裤。阿 Sarah 仲记唔记得？ 永远等待你讲紧嗰只， 第一只，最第一只，最第一只，系啦， 一 排咁样企开，个封面系好特别，同埋。里边其实 Beyond 好多歌都好好听，但系唔知点解咧，收到佢第一张唱片咧，我最喜欢就系呢一只。每一次听到仲喺回忆升翻上嚟，来自 Beyond 嘅呢一张唱片《百听不厌，千听不厌》，昔人舞曲，将大家带翻去以前嘅年代。 1987年永远等待这个大队里面第一首派台歌曲叫昔日舞曲，第一次听应该非常喜欢，有他的前奏哈哈已经开始用这个歌，一路这么多年再听百听不厌，在今天送给大家重新回味。搜索呢一首歌《昔日舞曲》啦，亦都睇到一个相关嘅叫做创作故事、创作背景啊。 嗯， 即系点解要作呢只歌咧？咁就话啊，家驹有时拎住吉他咧喺街上行嘅时候咧，经过天桥啊，有个流浪汉咧吓，咁啊坐咗喺度啊，掹一掹佢嘅吉他，咁啊家驹就问：咦，做咩啊？我冇钱啊，即系冇现钱啊，俾唔到你咁样。咁啊，流浪汉就叫坐低倾下偈啦，咁样就跟住将自己以前嗰啲古仔，流浪汉即系就算佢今日我哋叫乞衣啦吓，佢都有自己曾经可能系风光过啊、成功啊、经历。就同佢分享讲咗，咁就令到佢咧好有感受啊！咁啊喺音乐生涯之中咧，就谂下啊，我点可以超越自己，继续发奋咧，就写咗呢一只《昔日舞曲》，就纪念呢一次嘅对话嘅。 好得意喎！ 即系网上嘅一个古仔啊，唔知真定假啦。好，送俾大家有 Beyond 呢首歌曲。好，到 Sarah。 其实咧我自己唔知嘛，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呢一啲类型嘅音乐嘅。咁我觉得其实可能摇滚啊，又或者系即系乐队啊咁样，系永远都走唔甩，因为我记得我试过有一次问过阿坡黄冠中，我问佢个就系当年点解要学弹吉他，佢就答你一个字。 型 好多人都系，你都系，你都系。 佢就话就系型，咁我就话冇其他嘅解说啦，冇型。型就 好正啊！我覺得好正， 咁我覺得其實 簡潔有力啊！ 係啊，即係呢個説話同埋呢個答案嘅話，我總之覺得型啊！企喺個台嗰度，我話型咯， 係啊，好真係型，係真係好， 所以愛上咗咯。所以我覺得嘅就係呢一樣嘢嘅話，每一個地方嘅話都有佢哋唔同嘅一啲嘅樂隊，俾到你一啲唔同嘅感覺。譬如可能我哋有聽開嘅，你有喺英國嘅一啲搖擺啦，又或者係美國啦、日本啦等等嘅地方。香港啦，亦都有佢唔同嘅味道嘅。我又覺得嘅就係、是、試過嘅就係開始接觸到嘅就係中國嘅搖滾。 哇，正！ 你唔知點解啊？講唔出嘅，佢有另外一種，我只可以用呢兩個字形容，係質地。 係另一種味道。 係啊，另一種味道。佢講嘅嘢完全你係開闊你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同埋一啲嘅眼界，同埋嘅就係佢嘅質地係唔同嘅，即係佢嘅吉他嗰啲聲啊、感覺啊，佢粗中帶細，細中又帶一啲嘅你完全係其他嘅樂隊你未必會有嘅嗰一種嘅唔同嘅感受。咁所以嘅就係我對於一陣間要播嘅嗰首歌裡面嘅全隻碟咧，我有一段時間咧係為之著迷嘅， 即係日夜煲， 日夜聽，日夜聽，咁啊，甚至乎佢就係將佢擺咗落個 Discman， 我記得嗰陣喺度聽 Discman， 你仲要一定要俾人哋聽到我聽緊乜嘢，因為我覺得好型， 少少音出嚟， 冇錯。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啊，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成長嘅時候嘅一啲即係尋找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嘅一啲回憶同埋一啲嘅感覺。咁我覺得就係點解我會咁中意呢個大碟裡面嘅一啲嘅歌曲咧？就是、因為覺得哇，原來可以講呢啲嘢噶，原來可以就係即係唔同嘅樂器可以加落去，即係話古箏原來都可以加落去電吉他度噶。又或者就係、是、哇，淨係一支吉他點解都可以咁好聽嘅？呢、這個就係即係呢一隻碟俾我嘅一啲咁嘅感覺。但係竟然嘅就係話你一個中國嘅搖滾歌手佢唱嘅一首嘅歌曲嘅就係、是。讲紧花房姑娘咯，即系一个出嫁嘅一个人嘅点样？ 喂，我又觉得几有特色喎， 系咪啊？即系只不过系一个吉他，诉说咗一件咁样嘅事，一个咁凄美嘅一个 古仔，咁我覺得哇好勁，所以今日要揀嚟嘅呢一首歌曲來自崔健嘅。特別要揀定，我有幾首歌我好糾結嘅，但今日我都係想揾翻一首，即係呢一啲即係舒舒服服嘅吉他，係咪？原來吉他係可以咁樣彈嘅，原來是這樣的。 獨自走過你身旁，並沒有話要對你講，我不敢抬頭看著你的臉，哦，臉庞。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太阳。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12分下听这个花房姑娘崔健， 好有香土味啊。 嗯， 是啊，同埋呢你有冇发觉啊，乐队呢通常呢由最初硬是同个穷字好似相关的，咁样 啦。 咁我曾经喺国内做嘅嘢，咁要需要搵啲乐队嘅。咁就因為嗰時都係冇 budget 啦，所以只能夠玩一啲新嘅年輕人樂隊， 即係冇咁計較嗰啲。 係啦，係啦，咁佢又想玩嘅咁樣。 佢只需要有個舞台。 冇錯， 佢又開心㗎，其實。 係啊，好開心！我識咗一個，我真係覺得佢 好一個艱苦嘅年青人嚟嘅。 我好中意你講呢一樣嘢，因為我都記得我試過有一次訪問邊個咧？我要諗翻，我就喺度諗緊嘅就係話，唔單止係樂隊啊，你覺唔覺得嘅就係佢哋特別有感覺嘅作品咧？都是穷的时候写出来的。 是啊， 画家都一样。 当有钱啦、又红了的时候，那些梦想他不是想的。 是啊， 但你自自然然不是坐那个位置、或者不是做那些事的时候、你就会少少离地了、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有血有肉。 是啊， 啱啱啱 啱啱。那 个年轻人呢，他真的。佢識到我咧，咁我又話啊，不如聽下先啦。佢又好找緊呢個機會 嚇、你揀， 你係想揾佢出 show 定 用你揀樂隊？ 我係揾啲人出嚟 出 啫。 死我 ，OK， 哦， 李麗蓉，我真係開始嬲啦。 唔係個個都可以話我係咪？我唔可以話你。OK， 我會改。 OK， 但係又唔好改曬喎，改曬我唔掛。 唔 係 我嘛？ 係啊，有久唔久有少少。 你幾難應付啊？係 啊。咁有一次，佢真係好有心嘅。佢話你俾機會我，我會好俾心機。 有冇帶 demo 俾你聽啊？ 佢叫我去佢屋企。 哇！即係聽 demo 啦。 係，佢屋企嗰啲係嗰啲叫做城中村啊，廣州，即係比較舊少少嘅地方啦。入到去有隻貓。 哦。 冇乜家私，佢一個人住，男仔嚟㗎。咁佢就招呼我坐。好多樂器，好似你頭先話二樓 後座 一模一樣， 一定係咁嘅。 係啊，跟住你話 烏糟邋遢、烏煙瘴氣， 煙頭啦，嗰啲夾係唔好嘢啦， 係啦，飲完啲嘢咁樣一半擺喺度嗰啲。 佢瞓嘅咧係一個床鋪，地下冇床嘅，咁有隻貓。佢翻嚟就即係我跟佢翻嚟咧， 喂只貓， 先搞只貓先， 喂飽佢先。 跟住唔係我肚唔肚餓， 跟住就點？ 唔係我話啊，少肚餓啊，我整啲嘢俾你食啊，好啊，整咗個杯麪。 唔係咩啊？想唔想食咩？ 係啊，即係我覺得好。 佢有熱水已經好好 啦，好有質感嘅呢啲係啊。咁啊，咧時常實現啊，講下佢嘅理想啦。佢話佢自己一個人，我唔記得咗喺邊度嚟啦，唔知湖南定湖北嗰度，就落咗嚟廣州。 南下。 係啦，南下咁啊，揾理想。佢話佢有時夜晚都會演出嘅，就喺廣州嗰啲河邊。嗰陣時好多工廠舊區改建嘅酒吧。佢話咧。有時都會去唱下嘅，佢話如果你想即係瞭解我哋， 就落嚟聽啦， 就落嚟聽下啦。咁就佢譬如話 A 唱完，佢夜少少去 B 嗰度唱，總之就係條河邊嗰度一路沿住唱。 即 係 其實 busking 咯。 唔係佢喺人哋個餐廳裏邊， 餐廳裏邊嘅。我以為你話喺河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都有好多揾理想嘅年青人。 係啊， 係啊，我都好支持佢哋噶。即係街度見到你 busking 要支持。係 啊。 咁我第一眼親見到佢咧，我話嚇，原來咁噶。佢個 keyboard， 佢自己彈 keyboard。佢乜都識玩嘅，咁另外 即係佢一個人嘅， 兩個人，另外一個咧彈吉他嘅，咁我係熟佢多啲啊嘛。咁我第一次見佢 keyboard 咧，我有啲個心唔舒服， 好舊嘅， 一個類似細路仔玩嘅 keyboard， 但佢都玩得好好。 你唔識啫， 我唔識。 有時有啲一個 keyboard 可以做好多嘢。 我唔係，即係喺我嘅 idea 裏邊咧，如果真係樂隊嗰啲演奏咧，係起碼大座啲啊，就 即 係 professional 啲。 係啊， 你覺得好寒酸。所以心裡面即係你唔係睇起佢嘅寒酸，即係睇唔起佢寒酸，你會覺得呢件事係點解要咁樣？ 點解你哋好似好好努力咧？咁我當然啦，如果可以嘅話，我都盡量揀佢嘅。咁我覺得咧，我今日揀呢首歌咧，其實希望送俾啲年青人。如果你真係想樂壇嘅，呢個咧我都幾中意嘅，就是、Raiders 嘅傳說。我希望佢哋嘅故事可以將來發揚光大，有機會。十年后我哋仲有机会做主持嘅，我哋有介绍啲新乐队，全家嘅新乐队俾大家。 其实而家都可以嘅。 好，正嘅歌 ，Raiders 嘅呢首大家一定记得嘅。好啦，今日我系列去到呢时间结束啦。翻嚟我哋今日有呢一个传承好家风啊，我哋有陈博士同我哋讲下家风，哇，书法等等好有养分嘅东西。 我要。 叫天抢地，谁过问？实际境况已无可再更改，雷同情节永不似期待。宁愿化蝶飞出苦痛，我也要化蝶躲入传说内。 暗中故事，在被难受情，安心飞出处，流泪应重圆。 我偶然与他见面，亦觉心疲倦。 我已不错，留在乐园上，加杯饮悲伤，转头鞋问暖， 我散心解。我叫天抢地，谁过问？从合剑差手宝破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变成绝世传奇事。 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噶啦。我哋先听咧12点钟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家风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嘅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点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传承好家风今日喺星期四12点之后出现嘅啦。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吓，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教育组主席陈雪儿博士，欢迎陈博士。 欢迎陈博士， 系多谢多谢 多谢你嘅礼物， 冇错冇冇咁多。 系啊，用咗几耐时间啊？我想请问， 诶，你嗰个写 嘅就系佢，因为今日嚟嘅时候啊，同大家都可以交代一下。咁我哋真系咧好开心，能够咧就收到呢份厚礼啊！因为咧，陈博士用咗我唔知佢几耐时间啦，就写咗有一个好靓嘅书法俾我哋，就见住咧就系写住咧就系我哋嘅就系传承好家风，风骚快活人，哇！ 好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嘅 style， 系啊，到你嘅墨宝真系我哋嘅荣幸啊！ 开心 嘅 事， 都系我荣幸，你可以同大即系帮大家写，系我个荣幸。 用咗几耐时间咧？其实我想问一下， 其实用咗10几分钟到啦。 O K， 咁犀利啊！真系 咁快嘅，会唔会写错咗？唔知点算啊？系咯。 即系如果功力唔够嘅话，就会有机会啦。 系咪啊？ 系啊，你因嗰啲位啊， 系啊，有时你都试过啦。 系咯， 系啊，一路写我哋啲 字 个风字，个风字唔够位，变咗好细粒咁。 系啊，或者写一定都定墨落去。 系啦， 好啦，嗱，同大家咧亦都要即系介绍一下嘅咧，咁就系其实咧，陈博士咧，佢系写呢个书法家啦，亦都系咧就国画同埋书法家嚟嘅。咁所以咧就今日咧都会好想知道嘅就系话，即系。唔知俾我哋感覺上，我覺得譬如話可能係國畫或者係書法嘅話咧，即係會唔會係需要有譬如可能去承襲屋企人嘅一啲嘅即係佢哋嘅諗法咧？唔知我覺得呢啲好芙蓉風雅同埋好優雅 嘅嘢，你個大廳起碼有張台俾你寫先得㗎。 係啊，有人俾你幫你磨墨咁樣， 即係好細個開始咧，即係已經有一種嘅叫做家庭嘅感染啊。 你咪屋企人就係即係。 有呢一方面嘅啲。 嗱，其實咧，我覺得我因為係香港土生土長啦，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主要西方嘅文化或者西方嘅教育為主咯，係啦。咁所以我即係學到國畫，跟住寫到書法咧，其實我而家諗翻轉頭係一個好奇妙嘅嘢、對我嚟講，我覺得好奇妙。咁、當然咧，我屋企人佢係俾到啲咩我咧？咁樣佢主要我覺得我屋企人係一種中國傳統文化嗰個氛圍嗰個影響啊。即係譬如咧，我細細個就同阿嫲阿媽一齊住嘅，係啦，同阿嫲。咁我爸就係相當之孝順嘅，對我嫲好好嘅，係啦。即係尤其是佢病咗嘅時候，佢真係即係為佢食嘢嘅，係啦，真係係啦。佢係由心而發嘅，佢唔係去扮，佢亦都唔需要啦。 佢對於你嚟講，佢係一個身教嚟嘅，係 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文化，一個傳統嘅文化，即係孝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即係佢即係佢老咗啦。咁我哋會照顧佢。咁我係唔會覺得好特別咯，你要照顧你要孝順， 係啱， 因為你見到佢係咁啊，你就覺得係應該係咁啊，所以我覺得屋企係一種身教係重要咯，一種中國文化係喺裏邊孝道啦，或者係一種我哋品德啊， 應該就係 教 育， 係啊，就係一個身教嚟嘅，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喺呢個氛圍，我就慢慢影響我係想學國畫，因為我係好中意畫畫啦，咁我係即都是以西洋畫為主的嘛，因為我們的教育啊，係啦。 你開頭的時候先是畫西洋畫先的， 一定係的，因為學校教育都是咁嘅 啦。係㗎，係㗎，係㗎，好少。 係基本上是冇乜大機會接到國畫，咁啊當然啦，係咁好彩，咁有一次係剔咗一啲課外活動，啊依個國畫咁啊試下啦，咁樣，咁就中意咗， 係。 咁跟住咧就之後就再跟老師去學。即係專業啲去學啦，學國畫。咁點知老師就第一堂就話：啊，你要學寫書法。 哦， 咁但係當 係㗎， 係 即係畫畫前要學嘅書法先。 係啦，竟然我仲覺得好震。其實我 呢個係乜個必然嚟㗎？我想請問。 係啦，我就覺得好震驚喎。 係啊，點解要 學書 法？我就唔係咁想。 嚇，因為我兜個彎，係咪？ 係啊，一嚟老師又教書法又收。 因為真係咁一嚟，我就已經想我就花鳥蟲魚啦嘛。 我畫畫啫嘛。 係啊，嗱， 同埋嗱，我哋西方嘅諗法係，我哋畫畫係一個 creative 嘅嘢，即係。創意嘛，咁嗱，我第一個感覺就寫書法，即係佛抄，即係差唔多啦。我係真係感覺， 我喜歡呢個感覺。 係啊，真係咁，我真係感覺得嚇，即係要 寫字， 咁咪好抗拒咯。如果 你 最初 咩啊，我唔知啲臨帖啊，知道住個天地抄抄抄， 係啊係啊， 嚇冇唔係馬咁， 你寫咩王羲之啊，係咪啊？係啊，即係柳公權啊咁嗰啲啊嘛。 上大人啊， 所以我第一個感覺我就唔係好想寫嘅。但是因为我想学国画，咁既然老师咁讲到落，咁我就 呀咯， 好系啦，好似 入门呢个系， 系啦，点知嗱，真系点知咧？我写写下，我竟然系中意咗写书法多过画画添， 乐趣何在啊？我想请问， 系啊，即系嗱呢个 抄， 系呢个嗱呢个真哇真系奇妙到不得了，我觉得系点解啦？你点解咧？嗱，当然啦，有好多书帖得唔得？咁咧，老師就俾咗我睇咗個帖嘅，就係、是、宋徽宗嘅壽金。 哇！ 嗱，呢一個咧，係即係我覺得係一眼難忘嘅。嗱、我覺得佢係乜嘢咧？係佢係好似係一個女仔喺度跳緊舞。我自己係覺得係咁樣，跳緊舞。當然你話啊，佢好似好柔，但係佢又唔係嘅，係由中又由 降。 係啦，咁我就唔得，我要寫啦，咁樣啦，係啦，咁啊寫，咁寫嘅時候好難。系写叫写唔到，系入唔到去嗰个佢个境界啊！ 啊，你先要临帖先， 系系系，当然老师教啦。 系 咁，但哇，写唔到，我写咗好多年啦，五六年啦，四五年到啦，都系写唔到，跟住我就放低咗。 点解写唔到啊？会同你嘅性格有关啊？ 因为咧，受金体，我自己觉得就系我写嘅时候，佢系嗱，佢好似跳舞咁，佢好似咧系。帶你遊花園咁樣嗰種喺度跳緊高或者低，咁你咪因為你寫個字咧，你係需要有一個字嘅結構，係嚇，因為有陣時你唔得嘅話，個字就好似即係跳舞咁啊，你失去咗平衡，你咪 會冧 咯，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寫叫寫唔到啊，即唔得啊，即係裝唔到個平衡點啊！ 但呢個過程係幾年咁長， 好多年噶。 咁嗰時你有冇開始畫畫？ 咁我有啲唔係，我一路畫畫一路寫字嘅。咁我就諗住，不如唔好寫啦咁樣啦。但 係 咧，想放棄。咁但係咧，我發夢都想諗住呢個手錦睇，係因為佢實在太吸引啦。 即係做唔到又唔 放棄。其實佢有少少 obsess 咗落去嗰樣嘢度咯，係咪啊？俾佢係啊，我一定要做到為止。 係我係發夢都想起佢，你明唔明白？ 即係我。 好得人驚， 又出嚟， 係啦，又嚟啦，點啊？寫我，寫我， 我跳舞係真係咁，係 咪咁？ 真係咁樣，所以冇辦法。咁我又即係再重新嚟再寫過，係啦，咁就再去研究， 用另外一個方法， 係啦，咁後屘慢慢慢慢就投入咗去，再寫再寫。咁就就當然而家就嗱，我唔係最好啦，我覺得嚇。咁但我起碼去到一個基礎，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啦，咁樣咯。起碼個平衡點我就起碼掌握到好多咁樣。咁我就好開心啦，我即係覺得喺寫書法呢個過程係啦，同埋我覺得咧學書法咧係要寫。是要写的、有很多人 呢要 是要写真要写 用筆来写、甚至我觉得譬如你说学写汉字、是要写的要抄写的、当然我明白现在很多我们的现代教育因为是西方的其实是、就不即不鼓励抄写、但是当然你无意义的抄写当然不好、但是我们的汉字是极度有意义的嘛、我们象形文字 是图画化 因为你写的过程你就是是一个艺术来的你好像是学紧一种好像其实直头是你一路写的时候因为它点横画直其实你是要平衡点啊 同 意。你等于你学紧美术咗喎你就好抵啊。即是你是好抵 你 写 字又可以睇埋可以 你是一个工具是啦可以一个文字工具演变到去一个艺术好像我哋嘅汉字即是我觉得冇乜几多个文字你真係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噶嘛，即係文字啫，就成為一個藝術品，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個過程之中咧，你可以研究到我哋嘅中國文化咧。你當然我成日話博大精深，但係亦都其實你可以諗想像到咧，我哋個民族性咧係相當之係厲害嘅。我自己 佢又源遠流長，係咪啊？ 係 啊， 佢 係 包含咗好 多 嘢 喺 裏 面。 你唔可以你一言難盡，係啊，你唔可以話我一句我就講得曬，你係要真係去實踐。其實我好覺得我哋中國文化係一個實踐嘅文化，唔係一個理論，一個口號，係 真係要做嘅。 係啦，你寫嗱，你譬如我話我都話你抄寫嘅過程。你就開始明白咗好多嘢，但呢個明白就唔係喺一領悟啦，我叫做悟啦，就唔係一個邏輯上啊，一加一等於二幾多幾多幾多，就唔係咁嘅，唔係一個可以咁講，未必係一組數字一個數據咁樣。但我哋一個人唔係淨係數字唔係數據噶嘛，你估 AI 咩係咪先啦？我哋又包含好多嘢噶嘛，所以你慢慢慢慢你就發掘到其實人。嘅內在係有好多好無窮無盡嗰個潛能啊！其實你未發展出嚟噶。其實我覺得我從寫書法，我開始領悟到好多人生道理咯。其實所以我覺得我好幸運， 係 我認為我好幸運。 嗱當然啦，喺書法啦，又或者嘅就係喺畫畫嘅時候，我能夠去 feel 到呢種咁嘅感覺啦。咁我覺得嘅就係，就算你話講緊有好多嘅文化嘅素養或者係呢啲嘢，其實到最後尾嘅時候咧，都係會有好大好大嘅翻翻去嘅，都係你個屋企嘅。 系 咪啊？系啊，你个屋企再去到嘅就系个人嘅，咁所以其实你或者去到屋企嘅时候嘅话，你又会点样可以将呢一啲咁样嘅思考，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得着，去将佢嘅就系融入翻去你自己嘅日常生活里面咧？ 系 啊，或者你嘅家风啊，因为你都有你自己屋企嘛。即系当然你话你有好多嘅就系秉承咗嘅就系啊，你嘅爷爷或者你嘅你爸爸，你睇到佢嘅就系佢个儒家思想非常之系嘛，即系个孝道好紧要。咁当然嘅就系如果慢慢嘅话，你自己譬如陈博士，你都会有你自己嘅屋企噶嘛。 系 点样可以将佢嘅就系话可以融入喺自己嘅日常生活里面嘅话，可以 深入 佢 屋企咧， 好好地咁样去表现出嚟咧。 嗱，其实咧就我谂。寫書法可能大家會覺得、你寫文字啫，咁但係你其實寫咗出嚟，你貼咗出嚟，其實你成日都會睇到佢人者個人，或者係好多好好嘅句子，你睇得多，譬如陸靜春心啊，我寫咗好多， 你哋真係永遠都係寫呢啲嘅喎，我發覺係 啦，係啊， 即係有嗰啲係一定必定寫嘅喎，有冇㗎？ 其實呢個係冇必定嘅，但係重要嘅，等於好似我哋過年其實我哋好似過年咁，我哋寫揮春。我唔知大家有冇諗到點解我哋要寫揮春？係 一種願望。 當然係一種願望啦，期望啦， 一種祝福， 祝福啦。咁都係啦，當然係。咁我個人認為咧，其實好重要咧，就係 其實揮春每一字每一句咧，都係個正能量嚟嘅，因為你要成日睇住，你成日睇住嘅，成日睇 住自己。 因為咧，其實好容易有負能量嘅，好容易你一遇到啲咩事，今日搭車搭唔到， 就諗啲唔好嘢啦，就唔開心啦，情緒 落咗兩個禮拜咁啊，或者今日好熱咁。 唔係，其實你 有藍天， 係噶，係 唔係係好容易噶， 係噶。 尤其是呢個人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胡思亂想， 係啊， 你就哎呀，我今日冇朋友嚟同我一齊。食饭添吓，哎呀，我真系几 可能好小事，但可能自己将佢扩大咗好多倍。 其实系容易嘅，我觉得系容易嘅吓，我自己都容易啊。其实，所以我就系觉得我成日去写一字一句，譬如蓝天或者仁者寿咁样，你就你即你系慢慢要建立一个正能量嘅。咁咪写挥春咧，我觉得都系个正能量，因为我每一年我都去写挥春啦， 好好啊， 系啦。咁我写嘅时候，我自己都哇几好喎，又福禄寿系啦。 你有冇写个福字俾爸爸嘅？ 我当然有啦，咪有嘅，即系我全家，我家姐啊，我哥啊，全部都要派俾佢哋啊。系啊系啊系啊，追住喂你几时？你仲未写我妈系啦？喂你今年你几时写噶？系啦，就一定要写噶啦，呢啲系啦，送俾屋企人。咁同埋其实我觉得佢哋都会睇到。我呢啲一字一句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正能量嘅影響嘅，係你唔好睇小，其實真係唔好睇小話。我寫個字啫嘛，我寫做呢啲咁簡單嘅嘢，其實好啲嘢係好簡單，但係又好實際。 阿陳博士你好叻啊！即係頭先我聽你講咧，有幾年都喺度摸索緊，要摸索幾年，其實真係嗰個耐性咧，或者個持久力好緊要，你好容易放棄噶嘛。好啦，咁點樣教翻而家新一代咧？譬如爸爸媽媽點樣教啲仔女？如果真係好似你咁啊，嗱學下臨帖啦，學下畫畫啦咁樣樣。我諗而家啲後生仔第一好多嘢學啦，而家啲小朋友。第二可能啲耐性好快冇。第三，其實佢哋而家好多時唔使寫字，因為佢哋用手機咧，就咁即係讀落去嘅啫嘛。點樣教佢哋嗰種耐力、啊、 年輕人學書法啊，需要有啲乜嘢？ 點樣鼓勵 佢哋？ 其實呢個問題咧，唔單止你問，好多人都問，甚至去到內地都係問呢個問題嘅。啲小朋友唔知學下就唔想學咯咁樣。其實咧，我呢個問題，我覺得係要咁樣嘅。其實嗱，我哋学乜嘢都系难嘅，冇啲世间嘢冇嘢容易，有咩容易先？系咪先？我哋就算喺度做紧节目，唔容易噶。我哋预备晒好多嘢，系咪啊？仲可能有阵时啊甩嘴，即之类啦。 系 冇嘢系容易嘅呢个世界。咁就系话坚持咯，贵在坚持。乜嘢令到你会坚持？其实系咁样。嗱，我总结啫，我个人总结，我觉得系两大要素咯。第一个就 系 有兴趣，系呢个一定系噶，系咪先？第二就是有意義啦，或者叫需要啦，或者是在一個品德上面，或者是一個教育啊，你其實是要咁做嘅喎嚇，咁樣樣啦，即係我覺得是兩方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培育小朋友咧，一定要俾佢興趣。咁你話點樣興趣咧？咁樣咁就其實真係因人而異嘅。我哋因材施教嘛，叫做係嘛。咁你真係要睇翻佢有咩興趣，或者其實。每一个人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即每个人都不同的， 是 你不可以一模一样的，不可以吸个帽给他的。 有些跳舞叻啲，有些讲嘢叻啲，有些唱歌叻啲，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了解小朋友他的才能或者他的兴趣在哪，只要他有兴趣，即他怎样都 自己会发力到 的， 自己会发力 的。你千祈不要逼他， 没错， 不要逼。我觉得我不赞成逼的，赞成是引导。系啦，同佢或者同佢傾偈咯，嚇瞭解佢心理狀態啊，你想點樣啊？咁呢個我覺得係重要嘅。 我覺得你要攞個平衡。如果你當初嘅話，如果你都唔係逼自己，就係繼續嘅，我要寫，我一定要寫到嘅。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呢個逼呢個字嘅話咧，其實佢係中性嘅，係咪啊？即係但係你唔係話係要過度咁樣去逼佢咯。但係有時有一啲嘢嘅話，你又要需要係要堅持。堅持其實都係一種逼自己喎。我明明我好唔想起身啊，即係練字噶啦，但係我就係要逼自己，我就係要今日寫廿分鐘。 或者係要有嗰一個人生嘅目標， 你要有 嗰啲一個目標。譬如話，我睇讀手錦睇，真係瞓覺都瞓唔著，即係寫唔到唔得。 到 係啦，即係真係瞓覺都要發瞓夢發到，即係我想唔寫嘅時候，我就發夢都要編到佢。 係啊，咁你咪逼自己，我一定要寫到佢為止。 咁呢個可能係一個理想，係啦，即係係啦，你有一個目標，一個理想。 同意。 但係目標理想係真係重要嘅。 系唔系净系话啊？我写完啊靓啊靓咁，唔系嘅。我哋其实仲有一个嗱，譬如好似我而家咁，我去到而家呢个情况，其实我都可以画到画，即系随手真系画到画啦，系啦。咁但系我而家个目标系咩咧？我希望推广即系书法，因为我实在系见到而家好多香港啦小朋友，佢哋系。有啲誤解啊！成日講到書法，中國書法嚇咁老土嘅嘢，你唔好你啲咩風咸豐年代，你唔好啦咁樣。但係呢個樣又唔似係啦， 即係覺得好似勾咁。 係唔係小朋友啊？甚至我其實同啲家長又好，有啲啦嚇，唔係全部，有啲某啲老師又好，校長都係有少少覺得，喂，你學下梗係 STEM 啊，嗰啲 AI 嗰啲嘢咧，科技咧，咁即係走翻轉頭咩？你落後咁樣，佢哋係有咁嘅觀念咯。咁所以我覺得我更加需要去推廣啊，因為如果你學校冇嗱，即係我就話我細細個，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啦，唔係太細讀書，我冇機會去學寫書法嘅話。因為我真的冇想住去學噶嘛，如果我冇機會的話，我真的不知道原來我咁中意嘅喎，即係起碼你俾個機會佢哋選擇先，我覺得是咁樣。 冇錯，好嗱，今天好開心咧，請到陳舒怡博士嚟，我哋講下書法啊、國畫咁嘅時間差不多啦，希望你繼續傳承呢一種嘅好嘅藝術嘅風氣嚇，教導更多年青人加入呢個大家庭，好唔好啊？成為未來嘅更多嘅書法家、國畫家咁樣，好嗎？多謝陳博士， 多謝陳博士， 多謝你嘅分享。 好啦，傳承好家風，咁今日咧差唔多去到呢個時間。要结束噶啦，十二点半我哋听听一阵间答半嘅新闻啦、财经消息啦，然之后翻翻嚟咧就会有 Dr. Eric 同我哋讲下今日嘅天气有啲咩要留意咧，关于宠物方面啊。好，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正式通车，到时来往两地的车程将会大幅缩短到大约半个钟。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举行传媒吹风会，当局又公布全线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其中九座或以下客车全程收66元人民币。深中通道长约24公里，双向共有8条行车线，是闸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工程，亦都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通道工程之一，今个月16号已经通过交工验收。原定今日在广州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24次会议，经粤港双方同意延期到7月，正式日期容后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前日说，将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到广州出席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会议目标是承先启后，同时规划未来合作，特别在科技创新、金融领域、医疗卫生等方面持续深化粤港合作。大熊猫云川和音宝由四川启程去美国，展开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搭载云川和音宝的车队昨晚驶离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两只大熊猫坐包机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发，将会入住美国加州圣迭戈动物园。中美双方派出5个饲养师和兽医专家随机陪同。云川和音宝入住动物园之后，中方专家会驻留大约3个月，陪伴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并且快速适应新环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早前和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大熊猫保护合作协议，选择一对大熊猫前往圣迭戈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新界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周末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但是部分地区仍然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21点，跌368点，总成交金额52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7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5.6，小米集团16.46跌1.36，盈富基金18.12跌3.5，恒生中国企业64.18跌1.47，美团113.6跌3.4，阿里巴巴71.4跌1.45，友邦保险53.1跌1.35，中海油22.15跌4毫，中移动74.8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60.3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7，人民币7.269，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9254点，跌412点，港金报214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0.41美元，卖出230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12:37，听紧风骚快人，今日嘅天气真系嘭嘭声嘅升上去吓，人工气咁啊好啦，33度啦已经升到，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2点钟都已经生效咗噶啦。咁啊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新界最高气温达到35度啊，而呢个周末咧，大家会去边度咧？咁啊记住咯，周末同埋下个礼拜初咧都有几阵。嘅骤雨，部分地区咧仍然酷热嘅。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咁记得嗰阵时啊，同多多你哋讲啦，即系小强啊，咁啊即系人会热啦，狗仔都会热啦。 系啊， 咁头先我哋都提到，系啦，行山咧有时咧都要留意翻嗰个天气啊、气温啊。咁唔知啊，多多你今日嘅话题会唔会都有关呢？ 我好热啊，多多。 喂 喂 ，Hello， 我系早晨你好啊， 死我你去边 做乜嘢啊？ 你系咪中暑啊？冇声嘅，同你讲完嘢啫。 咁你讲嘢有少少 delay， 中暑 feel 咁好似你吓 ，Eric 你冇事啊嘛？ 你冇嘢饮啲水啦，你 比较。好突然啫，好突然啫，无端端开个电话就开始。 冇办法，因为今日我哋好忙啊，平时我会打电话俾你，氹你开心先噶嘛，系咪？但你冇啦。 系啊，我头先好有意思嘅访问啊。 所以阿 Eric 有啲啰啰挛。 我都觉得系，我都有啲。 咁你今日想讲咩啊？多得 Eric。 我哋今日咧就讲中暑，因为呢几日即系个个人咧都讲天气啦吓，即系个康间又同我讲话，又热啦，热死啊，又呢啲又 真系好热啊，呢啲真系好热啊。其實 今年你知啦，即係都有少少天氣熱化，咁我諗今年都應該創新高，年呢過往三年都創新高嘅，所以今年都唔例外啦。所以啲年年都有少少講，即係每去到呢個季節 都要提下嘅，提下大家關心嘅，冇錯。喂 ，Doctor Eric， 其實咧好耐以前咧，我聽嗰個江湖傳聞啦嚇，因為我唔可以咁證實，不如問你啦。咁佢咧，如果你養一啲大狗或者長毛狗，你又唔幫佢剪曬，即係剃曬剃短啲毛咧，你就全日開冷氣咁樣，係唔係嘅？即係呢個需唔需要啊？即係尤其是而家咁熱嘅天氣。 坦白講，可能。20年前嘅世界咧，其實我諗咁樣有啲極端啦。其實嗰陣時冇咁熱嘅， 係 啊， 即係咁咧。而家有時我住個村屋咧，哇！如果頂樓即係朝頭早，我諗如果只狗喺度由朝到晚， 哇！ 唔夠水飲，死緊㗎啦， 你 問。基本上，如果咁熱，唔應該將佢留喺天台或者啲露台啊，即係嗰啲叫户外啦，係嘛？ 啱啦，啱啦。而家不過最慘係室內啊，有時有啲環境都好極端嘅。 冇錯 咧，嗱，我感覺依個情況剪毛都可能唔夠，所以我而家。都贊成，如果你養只雪橇啊，啲好有 大 毛嘅狗咧， 嗰啲 係啦，嗰啲就特別就剃毛係 OK 嘅，夏天嗰陣時， 即係起碼降温先。 嗯， 係啦。第二樣嘢咧，我認為就你話開冷氣，我都贊成。記得咧，你開冷氣唔需要好似人咁樣開到二十度咁，即係世界都暖化，你仲為咗只狗開個冷氣開到。地址震有少少 crazy 啦嚇，喺 fine 咧就如果你教你个冷气27度咁样咧，其实咧都间房争好远。 哦，咁啊系嘅，你27度好似听落好似好高，但系相比出边 系啊，你里面就震争好远噶 啦， 都好好啦， 个感觉上已经好舒服噶啦。啱啊， 所以就系所以唔止，我谂唔止只狗啦。其实我而家喺屋企都习惯。如果你去有啲国家，譬如我记得我最近去过新加坡咁样咧， 嗯 ，surprise 好少人有开冷气嘅， 嗯 嗯， 即系嗰度都一样咁热啦，嗰度仲热大啲添啦。咁、样就我 find 好多人开风扇啊，屋企开好少开冷气，开窗口俾啲风入嚟啊。 嗯、 其实我哋都应该开始 practice 少啲，即系冇咁热啦。咁啊。咁樣講，新加坡都好出名，開好多冷氣，特別要商場性。所以屋企我認為，放你只狗，放你如果你喺度嘅25度都好多時候夠噶啦，可以整曬我開埋個風扇。 係係係，好，今日繼續講翻你頭先想講嘅中暑啦 嚇。咁啊，咁啊嗱，即係啦，去到呢個天氣，而家即係如果個體即係個體温咧，只狗咧去到40度咧，其實有生命危險噶啦。呢狗大家都知道係冇得。冇得散熱用汗啦、 嗯， 人咧好得意嘅，我哋流汗咧係一個evolution 嘅變化，係幫我哋生存嘅、 嗯。 狗surprising 冇嘢，所以狗咧就喺即係野生狗咧，即係狼啊咁樣咧，好多時喺你幻想啦，如果你諗狼咧，喺啲薄黑森林入邊咁樣嗰啲環境嘅，所以好多時係一個比較凍啲嘅環境。 嗯。 長大咗狗都 adapt to 好多環境，不過主要就比較凍啲嘅環境， 嗯、 所以咧佢哋唔好啱喺即係好熱，好容易中暑啦。 嗯嗯，佢哋好怕。 有咩高危嘅高危動物？咁啊，頭先我講啦，好多底毛嘅動物，松鼠狗啊，雪橇啊，成班啊，不過扁面狗， 嗯。 系啦，或者扁面猫， 嗯 嗯， 系啦，譬如白哥啊老虎狗啊，呢啲就其实都几或者 French Bull 啊呢啲咁样咧，就都比较危险，所以同埋过肥嘅狗啦， 嗯， 老嘅狗啦，同埋好明显你本身有病嘅狗啦，譬如你只狗本身有心脏病啊、肾病呢啲咧，嗰啲动物就佢恒温个能力系低咗嘅，所以呢啲咧就要特别小心啲啦。 同个人都一样啫。如果你讲紧系嘛，系年纪大嘅，或者有长期病患嘅，咁嗰啲嗬，你都要喺呢啲咁嘅极端天气度要小心啲。 啱啦，啱啦，同埋即系同埋中暑系嗰啲预防好过等佢有啊，梗系咁啊预防啦，就一唔好摆只狗喺个架车入边啦。呢、這个就几分钟都会做唔 到，好危险啊呢、這个。 系啊，我即系年年喺，我记得年年喺我呢啲旧时啦，喺我喺 Melbourne 大嘅、年年都有人咧， 狗留翻啲狗喺个车度， 摆咗喺个卡 park 嗰度，就热死个细蚊仔，热死只狗嘅，所以即系呢个真系万万不可啦，即系一两分钟都够噶啦，所以小心啲啦， 千祈唔好， 永远都有24小时有水。 嗯 嗯， 系，廿四小时都要有有起码有啲有瓦遮头嘅。 嗯 嗯。 啊，所以你如果你真係有隻狗喺出面嘅 ，it's ok， 咁有下遮頭都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好明顯熱同埋潮濕都緊要，潮濕仲緊要過熱添。 嗯， 潮濕你更加冇能力去散熱啦、 啊， 所以就運動量要睇清睇透，小心唔係隻狗天生 fit 嘅，好似我哋咁樣嘅啫。所以你狗咧好多時中暑都係我十年唔帶佢出街，第一次帶就去南丫島行山，隻狗其實都唔 fit 嘅。咁就即係好似我同你聽日去喜馬拉雅山，我哋無端 明啊，明白， 會出事嘅，真 係，所以真係大家要切記， 係 係啊係啊，咁啊，同埋好明顯喺黃昏時候先行只狗啦，咁啊就冇啦，同埋都有有可以買啲嘢嘅，其實有啲譬如凍嘅嘢俾佢瞓嘅。 哦，有，系一个兜噶嘛， 系啊， 而家好兴噶，系啊个兜， 上面有啲冻嘅 jelly 咁嘅嘢，咁样就比较容易啲散热嘅。 系啊，我都有瞓过，好舒服噶。因为我只猫唔瞓啦。 你摆个头落去啊， 唔会嘥咗佢。 佢一个只咁样，佢有啲 jelly 嘅，啲即系亮针针噶。 咁 啊 好正。 系啊，佢唔瞓喎，咁样用我瞓，真系几好瞓。我同你讲，即系正，喺地下度，跟住你吹风扇就已经得噶啦。 哇！ 系啊，有时喷湿下咁样嗬，系啊，呢啲又可以噶，我觉得几有用噶。 系啊，同埋咧，你如果你见啦，咁啊，我当发生紧啦，只狗即系如果中紧暑，你佢会点样啦吓？佢会喘气啦，流口水啦。呼吸好快啦，好大力啦。如果你好多时摸佢个心口都摸到佢心跳啦，攰啦，唔喐啦。佢唔呢啲狗咧，我话俾你知，如果行紧山，其实嗰日几凉都好，可能潮湿咧，佢开始唔肯行，你扯佢咧，你知道佢中紧暑噶啦， 就唔好夹啦。 一定有好多病征嘅。 嗯 系啦，冇逼佢再行啦，咁啊就嚴重啲嘅，屙嘔啊、抽筋啊、瘫咗喺度啊、昏迷啊，呢就再嚴重啲嘅病徵啦。所以如果發生緊急要做乜嘢，第一搬佢去涼啲嘅地方啦，喺、一間房室內地方。二咧就係、是、凍水，不過唔係冰凍水，咁普通水喉凍水得噶。因为佢发紧暑嘅动物咧，其实佢就冇咗恒温嘅能力嘅。所以如果你俾冰水啊又剩咧，就好多时就你唔系 mon 紧佢个体温咧，可能好多时会过冻，过冻嘅。过冻咧，你放一个热入去冻咧，伤佢嘅身体嘅内脏嘅。啊，所以就小心啲啦。 咁啲水我嚟做乜嘢？即系泼落佢身啊？ 泼落身就泼落身去散热啦、可以不停淋啦，用个花洒又好，咁都 work 嘅。如果你有能力去mon 佢个 temperature， 你有个散热针咧，你可以摆入个肛门。你如果可以咁样咧，你可以用个风扇添嘅。 嗯， 我就你见佢系达到 39.5 度咧，就可以停到啦。 嗯， 就即刻带嚟医生，因为好多时佢焗熟咗入边咧，就内脏有问题就。 即系已经好危险噶，如果你 39.5 度，已经即刻揾医生噶啦，唔好再自己搞，系咪咁意思啊？ 39.5 度以下都是正常的，狗的体温本身高过人的，所以就40度以上就要看医生了。他就是你降了温，做了个急救的情况之下，就即刻担他去医生那里了。 嗯， 这样就很明显给少水给他喝，就即刻看医生了。这样就夏天咧，即系大家要小心啲，要提高警觉。真系咩动物都好啦，我哋啱啱讲狗同埋因为嗰啲最常见中暑嘅动物，不过其实你只仓鼠啊，你只 都会噶， 葵鼠啊，全部都可以中暑嘅。 雀仔咧， 金鱼咧， 系咯，金鱼 喺水 喎， 唔 系啲水暖噶， 金鱼系我自己嘅喜爱嚟嘅，所以你讲起金鱼咧。系 啦， 金鱼嘅会噶，金鱼喺香港都易噶，喺外国咧好多时你就。你養魚最貴嗰 part 就係整熱嗰啲水，因為你養熱帶魚就要整熱啲 啲水啦。不過喺香港咧，反而你最貴個 part 咧係可能整涼啲水， 係 又有係啊，因為 摸嗰啲水真係暖 㗎， 咁點可以整涼佢啊？ 你係啊，你 literally 可以買個冷氣機放嚟個水水啲水嘅，啲水就 grab run through 冷氣機，個冷氣機個運作一樣都係咁嘥電嘅，因為一部水嘅冷氣機同一部窗口嘅冷氣機一樣嘅。所以都誒養魚可以好貴啦，同埋你會發現咧，啲水咧就啲魚喺大自然，因為啲水量好大咧，佢個水温好穩定嘅。 嗯 哼，所以咧，如果你個水 落啲深啲嘅地方 升三度咧，你植物就死曬，你魚又開始亦焦慮噶啦。 哇，即系喺呢个越嚟越热嘅天气之下，大家都要留意。咁雀仔得唔得噶？因为咧，我成日听嗰啲雀仔生活喺啲，尤其是有啲雀仔生活喺啲比较热嘅地方噶嘛。咁应该唔惊噶嘛，雀仔系嘛？佢森林都 一样噶咋？雀仔你谂下，其实啲动物咧，佢体型越细咧，佢个面积同埋佢重量嘅比例系越大嘅，其實，所以咧，依啲動物仲容易啲，佢中央個心嗰度仲容易啲熱。 O、okay, K， 好。 所以雀仔中暑都機會幾大。雀仔就你見啦，啲雀仔好中意誒沖涼啊，呢啲都係降温個方法嚟嘅。 嗯，好。作為主人咧，要多啲關心啊！多謝曬 Dr. Eric， 咁啊，希望保持健康啊！每一個寵物都多謝曬，拜拜。 拜拜。 好啦，時間差唔多，晏晝搭十嘅啦嚇，仲有十分鐘到晏晝一點鐘。呢個時候送俾大家有職業安全短劇，聽日十點風騷快人再見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Help! Help! 合大咪！ 肥强，你吠咩？嘈之巴闭。 哦哦，西兰姑妈，我啱啱，哇哇，嗰啲叫吠，合大咪系讲英文。 我就唔知道你噏乜嘢咧，我当你废嘅咧。 我话我好热啊，热死我啦！我一阵咧仲有好多嘢做，万一我做下嘢不幸中暑，随时会死。咁你话点搞咧？ 冇得搞啦，我送你四个字啊。 边四个字啊，姑妈？ 英年早逝或者系痛失英才。 哦、，Sarah 姑妈，你好狠心啊！ 系 肥强，你误会你姑妈啦，因为咧香港系夏天，日本真系非常炎热同埋潮湿，雇主同埋雇员应该要采取适当嘅措施，避免喺酷热环境下工作时患上高温有关嘅疾病，包括热痉挛、热晕厥、热衰竭、中暑等等。Sarah 都系想你关注酷热天气工作嘅安全啫。 Angela， 据我所知，较容易患上同高温有关疾病嘅职业，包括有洗烫工人、地盘工人、修路工人、搬运工人、户外清洁工人同埋厨房工人等等。另外啊，工人啊，若需要喺热源或者系发热设备，例如锅炉附近工作，亦都会有中暑嘅风险嘅。 我知啊。所以我都要讲俾大家知有咩预防方法咯，例如隔离工作地点内发热嘅设备，另外可以使用适当有效嘅通风或者呢个空调设备。如果要喺户外工作咧，就会尽量避免喺猛烈阳光下工作，尽可能咧隔住嗰啲临时上盖，以阻挡阳光直接照射。 哇，肥强，估唔到你都略知一二喎、 哦。吓，得一二咋？ 讲多啲俾大家知，例如户外工作嘅雇员真系要特别注意受阳光直接照射而吸收嘅热辐射。雇主咧应该喺合理而切实可行嘅情况之下，为长时间从事户外工作嘅员工设置上盖或者遮挡阳光嘅遮蔽处。而呢啲措施应该系可以遮挡员工绝大部分身躯受阳光直接照射，尽量减少员工吸收热辐射。 Well， 果然够晒 detail， 不过咁有破绽，就系、是、咧，如果户外工作嘅地方咧冇办法设置上盖或者遮挡阳光嘅遮蔽处，咁点搞啊？ 咁就 easy 啦。嗱，雇主可以考虑适当咁样使用太阳伞，以减少员工受到阳光直接照射。此外，雇主亦都可以为雇员提供合适嘅防晒装备，例如话阔边帽啊，配有颈挡嘅安全帽啊，冰巾同埋防晒手袖等等，以阻隔阳光同埋减低从环境之中吸收热辐射。 讲咁多有啲口干。 诶，放心，整啖冻饮先，慢慢讲。 嗯，冇错， 酷热天气下工作，雇主是应该为雇员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还要鼓励员工在适当的时候饮水，或者是饮含有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因为流汗而失去的水分和电解质。 哎呀，原来请你饮水已经够了，哎，早知后先那杯肥强特色冻饮就不请你啦。 我还知道，如果可以的，雇主应该要尽量安排员工在日间较清凉的时间，例如清晨，以及是较清凉的地方，例如有盖或者是遮阴的地方工作。 同意啊，现在烈日当空真是不适宜工作的。两位，我先睡一阵先，等我养足精神，一阵晏少少凉啲啲，我先按工，唔该晒。 喂，肥强，唔好瞌住，再讲多少少关于酷热天气工作安全嘅 tips 俾你知先，或者对你有用。就系、是、咧，有啲雇员可能会受健康状况或者药物嘅影响，而增加佢哋喺酷热环境工作时中暑嘅风险。雇主在编排工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雇员的身体状况和他主诊医生的意见。肥强，你肥尸大只，面色又这么好，如果真的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啦。 Angel， 我估肥强他偷懒啫，又没有体力劳动，又没有在烈日当空之下做事，哪有这么易热亲呢？ 不是、哦，大热天时肥强穿到整只肿咁，随时热衰竭甚至中暑啊。 两位，古语有云，未食五月肿，寒衣咪入笼啊！ 咁上两个星期都食一种啦。 嗱，古语又有云，食咗五月种唔够八日又翻风，所以咧我都系唔敢收埋啲厚衫，着住佢稳阵啲。 咁你咪蠢咯，因为啊酷热天气下工作咧，着咩衫都好重要嘅。例如好似我呢啲咁高贵优雅嘅女士，做嘢嘅时候就要戴住阔边帽啦，真系颠倒众生噶。 咦，阔边帽好衬你，而且仲可以避免你嘅面啦，同埋颈背被阳光直接照射，伤到你嘅肌肤。而且咧，一身嘅浅色衣服系可以减少热能嘅吸收，同埋啊容易啲散热。通爽质地嘅衣服亦都系有帮助散热噶。 各位望望我，换上松身嘅衣服，好凉爽啊！因为松身衣服有助汗水挥发。 肥强，但是太松身的衣服是有被机器活动部分缠住的危险的。 知道，大家放心，为了避免有危险，当我穿着这些这么型格的松身衣服，我就不做事的了，也都不行在那些机器上，够安全了。 肥强，你这样不做那样又不做，到底你想怎样？ 是啊，肥强，你刚才还大叫 hot die me 啊，到底你是做什么工作？看看有什么措施可以减低你患上和高温有关的疾病。 即系咁咧，我做嘅工作咧系好热门、好流行、好有时代触觉嘅。 哎呀，咁即系咩啫？懒神秘。 我卖自家制嘅肥强热狗啊！ 唉，算啦 ，Angela， 肥强热狗啊，唔方好味啊啦，不如我哋一齐去食其他嘢好过啦。 系啊系。 好热啊！好热啊！酷热天气工作，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啊！我是 Angela 许正允。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若然我死都可以。 意。欣赏连场悲剧，一心想哭到眼都肿，直插两刀感觉痛，都总算会悲动。恐怖片血一样红，惊吓片难以再热衷。问谁还有任何场面？不过感情已经终止，记不起上次，血液正常流动时，就算有伤心事都似丧尸，欢笑跟悲情哪有差异，影房一般相似，没人令我心意，没有事要坚持，安息也可以。大可以长眠不醒。